設防的嚴峻局面。UA 戲院宣布，由於疫情和長期經營壓力，即日起全線歇業。公司形容是痛心和艱難的決定，已經啟動清盤程序。公司舉行講座向員工講解遣散方案。有員工引述公司說，將會按勞工法例賠償，亦都會根據員工的年資給予遣散費。消委會表示，截至下午五點，一共收到13宗有關 UA 戲院結業的查詢以及一宗投訴。消委會說，高度關注疫情下經濟環境轉差、商戶倒閉結業的情況，提醒打算大額預繳消費的市民必須三思，免招損失。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一度雲帶覆蓋華南，預測大致多雲，明日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19至23度，吹和緩偏東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隨後一兩日風勢較大，星期五大致天晴，日間溫暖。而家氣温20度，相對濕度8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守護香港，由我哋主動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方便市民記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行程。魔力敏感时刻， 嚟到星期一晚上的敏感时刻啦，彭晴。 Hello， 莫莉你好啊，我哋二台所有啊敏感时刻的听众大家好啊吓， 尤其是女性们啦，一定要更加好。 系啊， 因为今天是3月8日。 系啊，三八妇女节啦吓，咁啊，我谂由今朝早都讲到今晚，其实都系啊，每年去到呢个日子啊，系啦，既然三八妇女节，三八妇女节今日冇假放喎。 系喎，但系另一样嘢就系佢虽然而家冇假放啦，即系之前我觉得感觉上好似着重啲嘅，咁但系咧而家就不停。是叫你买嘢咯，不过好得意噶。你知唔知我妈咧，即系大家咧啲可能女士们啦，自己会有少少嘅庆祝活动噶。因为我 咩庆祝活动？ 系因为我妈咧无啦啦早两日咧话，哎呀我要去饮茶啊，我要食 tea 咁讲。 嗯， 我做乜嘢啊？佢话佢有几个去旅行嘅朋友一齐要庆祝三八妇女节，所以就出去就茶聚。 哦， 同埋佢话佢哋会自己派朱古力俾对方。 咁得意嘅， 好得意啊！ 今次情人节嘅过到 系啊，自己庆祝。咁我都觉得女士。你们都可以有自己快乐的时候嘅。 哦，咁又系，咁讲真啦，系啊，我记得好似细个读书嘅时候，都会学下三八妇女节，即系大家要重视呢个日子啊，即系争取一啲女性嘅权益啊等等啦。 系， 而家就真系都变晒啦。 系啊，同埋少咗好多，即系我觉得以前反而听得多啦，即系近几年我都少听到啦。咁直情系，只不过有阵时会话俾我听，几时我会知道咧？就系、是、突然间有好多嗰啲百货公司啊，好大个牌咁样写。住三八妇女节大优惠，有啲乜乜礼品包嗰啲咯， 系 系 咁啊！妇女节就变咗购物节噶咯，其实都吓 系啊。 咁我系咯，我即系之前我喺呢个嘅即系中女宅男散大嘅时候咧，都有同阿曾志豪都倾过呢一个问题。佢话系咯，你哋中意买嘢啊嘛，咁咪啱咯，俾个节你，你唔开心咩？咁样。 但系另一样嘢就系、是，佢系俾节我开心啊。但系如果你谂深一层，喂，点解你三八妇女节唔系傻我哋？你应该送俾我哋啊嘛，你仲使我哋钱？哇，你仲用我哋钱？ 嗰啲商家话。 俾折你傻俾你啦，莫莉，你唔係嘛？ 跟住我就會話翻佢咯，成年裏面啊，我個傻咗你啊，成日幫你買嘢。 你會發覺好得意嘅，所有呢啲咁嘅節日咧，即係包括婦女節啦、母親節啦、父親節啦、情人節啦，全部冚冷咧，將佢變成一個買嘢消費嘅節日，咁大家就開心，將佢原本嗰個嘅原意咧，好似完完全全都淡忘咗咯嚇，係 啊，我覺得好似每一樣嘢都係商機咁啊，對於佢哋嚟講啊，睇中個時機就不停大肆宣傳。咁跟住例如就係頭先你都講，譬如嗰啲叫大時大節啦，對於我哋嚟講一個傳統有嘅節日啦。但系而家突然间近十年啊，十几年又话俾你听有光棍节，11月11号，咁啊11月11号搞到好多人都讲啦，咁跟住之后而家直情系夸张到话12月11号啊，即系越嚟越多，你好似每一个月你都可以 咪住先，咪住先， 宣传 嘅。头先你话光棍节， 系 光棍节，你知咩意思噶啦？其实、 啊、单身嘅人啊嘛， 单身嘅日子啊嘛，但系而家光棍节咧，单身嘅日子系变咗你要去网购买嘢， 系啦，所以我就话每一样嘢变商机，咩事啊？ 咪就系搵你嘅钱咯。所有的原意都将它全部冚冷都抹到一干二净啦，仲但系你仲记得呢个妇女节当年争取嘅系啲乜嘢啊？ 系嘛？系啊，有权益咯， 权益咯， 我哋嘅利益咯， 大家平权啊嘛，系咪咁啊？即系十。100唔知幾多年嘅時候啊，當時都仲係喺美國啦，係啦。其實我諗外地好多地方都係咧，女性又冇投票權啦，係啦，佢哋喺工作上面又唔會太多選擇啦， 個待遇又唔好， 跟住個待遇又唔好啦，係啦，冇錯啦。咁 錢添啊，仲有 咪就係、是、待遇咪大家男女同工不同酬啊咁樣咯。其實到而家都係嘅，咁但係當時就係因為要爭取大家嗰個嘅即係權益，就是、包括大家人工啦，同埋待遇啦，同埋工作嘅環境啦。咁於是乎咧，由當時3月八号一路走上街头嘅运动啊，再后来隔咗唔知好多嘅十年，跟住然之后慢慢演变，直至到去到1908年嘅时候，先至争取到啊，即系有一个咁样嘅日子啊，叫做全国妇女日 （National Women's Day）。咁跟住然之后，慢慢去到1911年3月，因为美国嘅工厂嗰度发生咗一个火灾，修改咗劳工法例，先至有今时今日嘅国际妇女节，即系今日嘅38妇女节。你谂下几漫长先得噶？ 我哋前人帮我哋种嘅树。 系， 即系用咗几多力量，同埋佢哋用咗几多时间、心思、心机，去帮我哋去争取一啲嘅权益，我哋先有今日嘅时候。 喂，讲真，不过我哋而家喺香港咧，其实即系大部分我哋嘅生活圈子当中咧，即系其实都 好啲嘅，我觉得 系啦，系相对好好多嘅。不过当然呢个世界上面仲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啦，啲女性得到嘅即系待遇同男人即系都争一截啦。就算好近我哋印度都好啦，你都见到啦，女性嘅地位唔受尊重啊，佢哋好容易俾人哋强暴啊，跟住然之后俾啲男士睇唔起啊。如果一个屋企生咗个系女啊，可能知道佢女之后一劈就已经劈咗佢出喺个田嗰度啦，即系连佢成长嘅机会啊，都生存嘅机会都冇啊。 系咁啊，原来咧即系除咗呢个嘅300妇女节啦，争取咗好多嘅权益啦，但系有啲头先阿彭晴都话，喂，我哋算系好噶啦，但系有啲地方咧，其实原来佢哋咧都。OK 嘅，我哋想象唔到嘅、包括就係俄羅斯啦。原來有一個説法，佢有講咧，話俄羅斯咧，佢哋咧個300婦女節咧，佢仲係嚴重過即係嗰個緊要性啊，勁過聖誕節 重視嘅程度， 係啦，勁過聖誕節咁話嘅。佢就話因為咧，即係婦女節咧對俄羅斯咧係擁有特殊嘅意義嘅，喺俄羅斯人嘅眼入面咧，300婦女節啊，僅次於佢哋自己俄羅斯嘅新年呢重要日子嘅啫。例如啦，佢話喺呢個2016年嘅時候嘅婦女節，佢話俄羅斯啊連續放咗4日假， 哇！ 仲要全國一齊慶祝啊！佢話根據咧俄羅斯嘅呢個傳統。佢话咧呢一日咧就有好多白发嘅婆婆啊，即系已经老人家啦，甚至乎啊好活泼嘅小朋友都好啦，佢哋咧都会啊攞到啊嚟自男士送俾佢祝福啊，鲜花啊、朱古力啊，哇，同情人节冇分别啊。系啊，佢话女性啊仲可以喺呢几日啊名正言顺咁将所有嘅家务掉晒俾男人做添。 但系佢哋365日里边就系得呢一日啦，可能 甚至乎4日啦。 系 即係得到呢啲咁特殊、咁好嘅待遇，俄羅斯都仲有好多男啲女人俾人打嘅。 係啊，都係大男人 喎。係啊， 戰鬥。 所以你話即係嚇，得一日唔該你幫我唞下，或者即係得到好似公主咁對待，即係呢一日啊，當然好似備受呢個重視啦。但係佢平時嘅日常生活當中，係咪都係一樣咁受重視咧？環顧翻我哋喺香港四周圍，雖然頭先我話都算暫時都係咁啦，都算係咁啦。但係我哋喺薪酬上面咧，原來啲統計講翻2020年嘅時候，我哋香港女性同埋男性嘅即係收入方面啦，其實都唔係話即係大家咁公平啊。佢19年咧，女人香港女性啊，每個月嘅收入中位數係14,300。OK， 男士嘅中位數係20,000。 哇， 系啊，差唔多接近三成噶，系啊，所以你唔好以为净系即系吓，啊，系咪大家都差唔多，好似同工不同酬呢？原来都唔系，去到一啲更高嘅级数啦，即系譬如你讲话一啲嘅即系经理啊，同埋行政人员咧，差异仲大。男性个平均嘅薪金系45,000，但系女人咧系40,900。所以我哋都仲有一段吓 距离， 系啦，要拉近。咁你见到有好多管理层，大部分嘅都嗱女人系多咗嘅，但系都系男士比较多啦。女人结咗婚之后有佢嘅事业，都系一样要翻屋企煮饭啦。 所以所有我哋女士们继续加油。Then I spent so many nights thinking how you did me wrong, and I grew strong, and I learned how to get along. And so you're back, I'm out of faith. I just walked in to find you here with that sad look upon your face. I should have changed that stupid lock. I should have made you leave your key. If I'd have known for just 1 second you'd be back to bother me, oh, I'll now go. Walk out the door. Just turn around now, 'cause you're not 厭啊！呢一隻歌嚇，尤其是喺婦女節咧，即係都要攞翻出嚟，係啦，鼓勵一下。 就算我聽唔明佢講咩都好，嗰啲音樂已經話俾我聽，好激動，好勵志啊！ 喂，隻歌咧，即係雖然就話係俾人飛咗啦嚇，咁但係就俾人飛咗之後，都把握咗呢一個契機去認識自己，知道要愛自己、錫自己嘅各位姊妹，係咪你一定會繼續努力生存，活得比佢好 ？Gloria Gaynor，I will survive。 係啊，喺婦女節當然咧，咁係冇錯的，而且確咧就大家都好關注呢一個嘅女性各方面嘅權益啦。咁、但係啊，其實有人調翻轉頭咁睇，其實喺婦女節裏邊，我哋其實應該要更加去研究一下，或者更加要關注一下咧啲男士喎，茉莉 係咁啊，因為我哋有三八婦女節啫，咁男士們其實佢哋都有佢自己辛酸嘅一面，咁我哋又唔可以抹殺佢哋啲功勞嘅。 咁、我哋就低一日去慶祝係嘛？佢哋就可能364日都慶祝，係咁理解啊？ 我意思係俾翻一日象徵式嘅慶祝節日佢啫。 係咁，有啲人都講啦，其實即係而家嘅世界上面咧，真係女性嗰個力量啦，係啦，越嚟越大。唔好講到女權，好似另外一個大家覺得哇，淨係講啲女性權益啊，咁 extreme 啦，係啦，咁極端啦。其實男性咧喺女人嘅影響力越嚟越大底下咧，咁其實嗰個嘅壓力啊，話佢哋咧亦都越嚟越大。咁係咩？你覺唔覺得？ 我覺啊，因為其實等於好似我哋平時傳統一啲嘅思想啊，咁而家某程度上逐步打破緊。咁、對於佢哋傳統一啲思想嚟講，哇！直情你而家毀滅緊，即係我哋就話打破緊呢件事。佢哋對於佢哋嚟講毀滅緊呢件事，即係對佢哋心理關口仲大難去過啊！ 即係佢哋同自己同性嘅競爭啦，跟住然之後又同異性，即係同女性方面自己嘅競爭啦。 仲有後生嗰班 係啦，佢哋遇到嘅壓力都非常之大。咁原來一啲嘅研究啦嚟講，佢話男性咧其實喺各方面嘅障礙咧，其實都比女性多嘅、包括咧原來有啲研究咁講啦，無論係嗰個智力啊、視覺啊、殘障啊、聽覺咧，原來講到障礙嘅話咧，係男士係比女性多。佢語言嘅障礙佔70%，學習嘅障礙都係差唔多嘅。咁另外啲發展遲緩啊等等，其實都超出過女性啊。呢啲可能係先天上面遇到咁嘅情況。好啦，到另外一啲嘅狀況，大家都關心噶啦，自殺率啦嚇。自殺率方面咧，咁原來喺好多富裕嘅國家啦，啲男人嘅自殺率咧都係高過女人嘅喎。 係成日都講東京，即係日本係其中一個令佢哋好大壓力會自殺嘅國家。 呢、個你又會明白喎？點解咧？因為女人當然都會啦嚇，即係有自尋短見嘅事情會發生啦。但係咧，你亦都會明白到女人有啲咩咧？好多時候你都會喊啦，你會表達啦，你會揾啲人傾下啦，係咪？但男人咧？佢哋好少， 系啊，佢哋通常 好少揾人傾， 佢哋通常會自己講自己啲吹嘘，自己啲豐功偉績， 係 好少會將一啲自己內心嘅嘢講出嚟， 弱點唔想俾人知。 如果唔係，我哋上次唔會同我哋嘅Bonnie 啊，即係我哋嘅一個關注性工作者嗰個嘉賓，我哋 波兒 係啦，波兒咁佢都話啦，其實點解佢哋會揾援交？某程度上就係啲男士們其實可能想唔知同邊個傾偈好，佢約佢哋都係想傾下偈嘅啫。 有啲傾偈啦，又或者著住性行為去發泄啦，咩都好啦。總之我好似即做咗出嚟啦，咁我咩都唔使講啦，咁就即係完事啦。咁呢個可能其中原因。咁當然啦，亦都係啦，由細到大都係教啲，嚟唔好喊啊，男人嚟㗎嚇，男兒流血不流淚，唔係就我哋喎，原來好多地方都一樣係咁嘅喎嚇。咁佢教啲男仔喎，仲有。頭先都講啦，女性好多時候咧，大家被關注，或者我哋可以將我哋內心嘅表露，所以你行個書局，你見到好多書都係講啲女性研究佢哋唔同嘅心理啊，或者佢哋關心啊愛情啊家庭啊樣樣嘅嘢。但男人咧，其實好少有啲研究咧係講男人。咁除咗係啲女性肯講之外，其實最大部分嘅原因就係啲男人咧覺得唔係好想講。咁所以咧就好難做到有關呢一方面嘅研究同埋調查咯，真係。 我以為研究調查嘅話，佢哋就夠膽講添， 少啊，係真係少啊，係啊。 但係我想話咧，呢一樣嘢其實咧，唔知係咪正正就係咁樣啦，所以就會有一個男人節， 男人節， 即係話翻俾佢聽，你男人都可以即係講自己嘅嘢，抒發翻你自己平時唔敢講嘅嘢啊，咁 同啲兄弟講心事得唔得啊？ 係啊，咁唔知係咪咁啦？咁啊，但係頭先所講有三八婦女節，所以都有男人節嘅，咁呢一個叫國際男人節，咁但係國際男人節咧。就是一个年头就是三八妇女节啦，男人节是年尾的，就11月19号的时候才会有，但男人节的历史其实都不是真的很长的，在1990年代才开始有国际男人节这样东 西、 很短的，甚至乎他们呢那时候的地位其实都不高的，因为到现在大家都坦白说很少可会听过国际男人节这样东西，就知道其实可能真的认受性不是去到太多，他都有说甚至乎他说这个男人节现在暂时大概 概只係得六十幾個國家或者地方會慶祝嘅啫。不過英國係其中一個，咁佢哋咧就會男人節嘅重點係點咧？喺英國啊，佢哋就包括啦成咗年啊或者未成年都好啦，會好關注佢哋嘅健康啊，甚至乎咧就係改善啊男女性別嘅關係啊，推動點樣可以男女平等等等。咁啊呢一啲就係佢哋男人節會想做嘅重點啦。 係，都聽過嘅類似呢個男人節 November。咁就其實係你見到咧十一月嘅時候有一個好似鬍鬚咁樣嘅 logo 咁樣嘅標誌啦，係啦。咁我相信莫莉莉都係講呢個，都係 佢咪好似大富翁個公仔咁樣 嘅大胡子啊，淨係個胡子嘅啫，係啦，冇錯，都係關注翻啲男士同佢哋嘅健康誒好有關係嘅，因為譬如有佢哋可能有啲前列腺癌啊，或者高丸癌啊等等啊，呢個都係備受關注。你知就算有病，大家都諱疾忌醫啊嘛，覺得啲男人係咪先？ 係 咁，所以就希望喺呢一個慈善嘅組織關心翻佢哋健康，咁等啲男士都正視翻呢一方面嘅問題，係啊。 咁啊我哋大家都知道男士們不嬲都犀利嘅，即係佢哋都有佢自己厲害一面嘅。但係其實原來女性咧，都唔差嘅、哦，因為咧成日都講啊，哇好多一啲發明啊，好多男士們都有啊，但係女士們都有一啲係令到我哋而家社會上面係非常之方便，又或者係令到我哋 女人發明嘅。 更加進步的一些發明 是什麼產品、啊、或者 其中一樣我們沒有了它真的會死的，新年的時候去拜年問它多個問完這件事才會走去講祝福語的， 問完利是 不是新年的時候問完有沒有這件事才會跟你講祝福語Wi-Fi、Wi-Fi 原來女人發明的 Sorry,Wi-Fi 不關什麼事 是啦，他就說原本這個拉馬這個人呢，即中文名叫拉馬啦，本身他是猶太人猶太裔的銀行家的女兒來的，自小呢其實他對機械呢已經充滿著興趣的了，大個的時候他反而還要因為其實沒什麼錢的枷鎖嘛，喂自己的老爸銀行家來的 不用做了 結果他怎樣呢，他大個了之後走了做驗星荷里活 哇， 咁可能呢个古仔你就有少少印象啦。 系， 咁跟住之后咧，佢做完荷里活验星之后咧，佢就突然间就啊，都系去翻科学，咁冇做人头，去科学嗰边，跟住之后就继续去研究咯。咁喺二次期间咧，佢就同佢嘅 partner 咁就发明咗可以改变频率嘅无线电导航系统，咁啊防止鱼雷偏离目标等等。而家咧仲有咧就系蓝牙 WiFi 等嘅技术嘅基础都系佢发明出嚟噶。所以你话系咪劲啊？ 真系多谢佢、 啊。系啊，咁我哋不如快速讲多一个啊。 好啊， 好啊。咁啊，呢一个咧就系、是、 另外仲有啲咩发明，其实应该都好多噶，我相信 有好多嘅，譬如闭路电视啊。 系 闭路电视，原来1960年代嘅时候咧，就喺美国咧纽约区啊，美国纽约嘅皇后区嗰度啦，咁啊成日都因为要自己一个人留喺屋企，咁啊但系附近咧个治安又唔系咁好， 麻麻地啦，系啦、啊， 开始觉得好担心、啊，咁所以咧佢就想。啊，点样可以整个闭路电视呢，个系统又可以连住个相机咁样，跟住再掕落去个电视屏幕呢咁样。咁结果呢佢哋就做咗呢样嘢，咁呢个直都系闭路电视嘅初期嚟嘅。咁屋入面嘅人亦都可以透过呢一啲嘅对广嘅一啲系统同出面嘅人 溝通。 係啦，如果唔使嘅时候佢就撳熄咗佢就得啦咁样。咁、甚至乎呢有一个紧急掣呢一撳嘅时候就即刻帮佢报埋警添嘅。 唔使入实验室啦。 係啊，咁所以其实有好多嘢都系女性发明。 哦，咁都估到嘅。如果系头先你讲嗰个咩话，闭路电视系嘛，咁系咯，成日都要及住，尤其是个老公睇下发生咩事啊嘛。 阴阳调和好紧要嘅。 系啊，我哋送咗首歌俾自己女性之外，当然梗系送首歌俾男士们啦。 系啊，咁啊，大家相处一齐吓、啊，开开心心，系咪咁咪 OK 咯？系嘛？ 头先听嘅就系郑秀文嘅《男士今天你很好》 啊，今天希望你真系很好啊吓，咪、稍后翻嚟我哋有 Kitty 嘛 ，Part Two。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总监林文健表示，截至昨日下午四点，一共收到45宗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之后涉及住院和严重等异常事件，另外收到16宗非嚴重異常事件，主要是頭痛、疲倦等。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共同召集人孔凡毅說，根據2018年數據，本港平均每日有 1.3 人死於糖尿病或相關併發症，而死於冠心病和腦血管疾病平均每日分別有 10.3 人和 8.3 人，70歲以上人士的死亡率顯著增加。至於大動脈撕裂個案，全年有369宗，即是平均每日一宗。他又說去年錄得大約7300宗因心肌梗塞入院個案，因急性中風入院個案就大約有10300宗。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上星期五在北京列席全國人大開幕之後第二日，獲副總理韓正接見，對方非常了解香港的情況，雙方交流大約一個鐘，什麼議題都有提及，包括房屋、土地、疫苗等。林鄭月娥表示，韓正知道香港有很多訴求，希望早日逐步恢復兩地人員往來，他鼓勵特區政府繼續做好防控疫情工作，當本港疫情穩定，恢復人員往來是理所當然。林鄭月娥又說，明白近日社會對接種疫苗有擔心，他強調接種疫苗對達至疫情受控和恢復人員往來非常重要，希望各界繼續按照政府訂立的優次接種。緬甸民間反對軍方發動政變奪權的示威持續，報道引述目擊者說，在北部黑音邦首府密支那，警方驅散示威者的時候開槍，兩人死亡，幾個人受傷。全國最少有9個工會涉及建築、農業和製造業等，呼籲所有緬甸人罷工抵制軍政府。在最大城市仰光，商店、銀行和工廠響應主要工會號召暫停營業，試圖透過停止經濟活動向軍方施壓。有目擊者說，市中心一帶有軍人截查汽車，防止示威者前往聚集。但除了仰光，第二大城市曼德勒和中部城镇蒙玉雅的街头仍然见到示威活动。外卖平台户户送 Deliveroo 公布在英国伦敦上市的计划，公司披露去年的销售额增长54%，但仍然亏损超过2亿2千万英镑。公司表示，疫情促使很多人尝试在网上订餐，更频繁使用户户送的平台，带动公司销售增长。即使疫情放缓，抗疫封锁措施放宽，民众可以到餐馆用膳，但平台仍然有非常高的用户参与度和点餐频率。总部设于伦敦的户户送成立8年，亚马逊公司有份投资。报道说，户户送在外卖业务蓬勃发展的过去一年，未能够接近总体盈利水平，可能引发潜在投资者质疑公司的长期业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644点，升1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48点，升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8，日元108.72，瑞士法郎0.933，加元1.267，人民币6.525。英镑兑美元1.384，欧元兑美元1.188，澳元兑美元0.767，新西兰元兑美元0.714，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91.9美元，賣出1693.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3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星期五大致天晴，日间温暖。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莫非真系整顶？ 我想做飞机师啊！ 喂，讲起飞机咧，我搵阅读嗰阵时见到展翅青见计划有一个咩助理飞机维修员培训计划，啱唔啱使啊？ 究竟由 Anson Low 饰演嘅 Kelvin 读唔读得成助理飞机维修员培训计划？留意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昼3点至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展翅启航。 今次嘅敏感人物嘉宾有艺人经理人 Kitty 妈郑燕玲。 飞图入面嘅 MV 咧，佢有自己嘅风格噶嘛？ 系啊，叶生好好噶，好有个人风格，唔理你啫，你唔好买咯。 沙滩里面揸住丝巾去飘，全部都系佢谂嘅。 所有嘅耳环饰物啊，都系叶生搞噶。 咁如果有人话好似唔系咁好啊，咁样得唔得嘅？ 系咯系咯，你会唔会够胆直接讲噶？ 唔够胆。 星期一晚香港电台第二台，彭晴、莫莉敏感时刻里面嘅敏感人物。 每个上嚟嘅嘉宾都同我哋无所不谈，敏感时刻，敏感人物。 冇错，又是星期一晚的敏感时刻啦吓，咁啊，我哋彭晴喺度，咁啊，敏感人物，我哋又要继续访问啊呢位嘉宾话， 系啦，呢个嘉宾就系上个礼拜 Kitty 妈， 系啊 ，Kitty 妈 ，Hello， 大家好， 太丰富啦，因为你嘅经验，所以我哋要倾多一个礼拜， 系啊，太多八卦嘢啦， 系，唔系咁啊，好多明星噶嘛，你接触咁多，即系我哋眼中，即系啦，有。即係粒粒嘅巨星啦，而家都係自己獨當一面嘅天王啊、天后啊等等啦。咁我哋就見到佢台上風光嘅一面啫，你喺背後真係睇實住佢哋喎。 咁我又唔係算好睇實嘅，一齊咯。 唔係一齊共同進退，同埋咧，我真係覺得Kitty 媽你呢個位置咧，就唔單止係一個普通嘅即係呢個嘅經理人咁簡單，因為細個即係始終多，所以有好多待人接物啦、人生道理啊、做人處世啊等等嗰啲咧，即係其實你哋。即係都要好仔細咁樣去慢慢幫佢哋嘅，即係唔係單止喺佢哋嘅銀色事業當中啊，而係對於個人嘅培養啊，或者點樣應付一啲危機啊， 都係噶。我曾經咧俾一個 artist 同我講，佢傾唔下啲出邊啲人話你乜嘢，佢話咩啊？話你笑面虎啊咁咯。跟住咧，咁我 個 artist 又夠膽講翻俾你聽， 係啊，係咯，幾因為我同啲 artist 關係幾好啊。跟住我話係咩？佢話係啊，咁佢話你好假啊，咁我對你假唔假？我對你咁假咪得咯，我對出邊啲人假，關你咁做嘢啊嘛，大佬，你咁多 job 喎，咁啊，跟住佢就啊，咁啊係，咁啊係。 不過娛樂圈都係俾人感覺到大染缸，你其實浸淫咗咁耐，你認唔認同呢句説話？ 我覺得佢個大染缸係拔苗助長，係令到咧啲小草快啲生長。即係所以啲人咪覺得染缸咯，因為講真的，人有經歷你先要大個噶嘛。咁因為娛樂圈好多經歷，所以咪快大個咯。好似即係不停嗰個臨緊，你明白我講咩？你太多嘢， 你太多機會去見不同的人，咁你同埋有太多經歷，你可能你可能你小學生或者中學生做一件事就已經很大的經歷，你而家喺娛樂圈就可能一個禮拜已經做緊不日日日都有新鮮嘢嘅，咁你咪好好多經歷，咁你人會大個，你唔留意到咧？啲 artist 講嘢咧，做訪問咧，好淡定嘅咩？ 嗯， 佢哋係好個腦轉得好快嘅。 嗯， 咁呢啲咪就係佢哋做喺呢一行，所以佢哋要即係叫做你叫染光啦，因為太多經歷啊嘛。咁你咪所以咪好容易去回答一啲嘢咯。 係， 咁開頭都你唔留意啲新人開頭都死嘅， 係 越做越係。 係啊， 但係佢哋好快啊嘛。 嗯， 但係佢咁細個就已經哇接觸咁好。梗係啦，佢由幼稚園就已經讀緊中學嘅嘢啦，咁冇辦法啦，係咪先？ 係係係。譬如好似我記得上個星期啊，莫莉啊，Kitty 媽講，譬如好似陳偉霆咁樣啦，佢好有目標，佢知道佢自己做咩，所以佢就即係向住自己目標慢慢咁樣去邁進，唔係個個 artist 都係咁啊嘛。咁有啲好懶散嘅，又淨係叫佢起身嘅都難啦。 係啊，我知啊， 係嘛？ 係啊， 都我諗都唔少啦， 火都嚟嘅真 係， 真係爆門都試過啊！ 点样爆门 咧？咪叫开锁佬爆门。 佢系因为你有个 show 定系点咧？ 好似做嘢啊嘛，你迟咗就唔得噶啦。咁同埋爆门都试过。 系边个讲讲得嘅咧？ 咪又系西尼芬咯。 佢都俾咗好多麻烦， 因为佢太细个啦。 佢嗰阵时几岁？千嗰阵时17啦， 十几岁嘅啫。 十七岁就出嚟做好，十七岁就红啦，佢差唔多。 嗯， 十七岁做 boys， 嗯， 一出嚟就 boys 啦，你谂下。但系咧。但西尼芬咧係一個好好好嘅人嚟嘅， 嗯， 佢咧太天真啦，其實佢絕對唔啱做呢行嘅個性格， 哦， 佢冇機心，太天真，同埋佢太，我記得好笑嘅，有一日咧我就見佢，戴頂帽咁靚嘅，佢話係啊 sponsor 嘅，咁我話俾心啲揾錢啦，咁你唔使咁多 sponsor， 你中意嘅嘢咪買啊嘛，唔緊要話有咪戴，冇咪唔冇咪狠咯。 即系好随心嘅， 吹啤一声啊，有咪有咪有，冇咪恨咯。啊，用个恨嚟形容，佢都唔谂住争取，你咪激到你即系弹喺度。你先觉得你有冇搞错啊？咁啊，咁所以你佢嗰个机，佢冇即系佢唔系又好有目标，唔系好有机心。佢、只不过系一出嚟就红啦。咁你咁佢就觉得会唔会当一个工作咁样做？咁啊，即系所以佢又佢真系唔会觉得。要准时咯。 Kenny 咧 ，Kenny 好似同佢系两个性格， 系咯，两个性格。Kenny 阿哥咁样，直情系真系好阴公啊 ！Kenny 系要顾埋佢，我真系唔系讲笑。 系， 即系 Kenny 咧，因为同佢组合啊嘛，你衰等于我衰啊，咪先？ 系啊， 所以我觉得系，所以我想同阿 Kenny 合拍啲嘅。咁就因为 Kenny 系，因为佢大个仔啦嘛，佢由佢同埋出嚟做喺社会做过嘢先入呢行，咁佢入到呢行就已经系一个，佢对佢嚟讲系个 career， 系个职业嚟嘅，佢终身职业嚟嘅，唔系嚟 hea 嘅，咁所以佢咪好认真去做每一件事咯，咁所以你见到佢入行嗰阵时已经21岁、22岁啊嘛，佢做过嘢噶啦已经，即系佢开始训练自己啦，开始去做运动啦，跟住佢又成日都话，唉，我咁老先开始操啊，可能会迟咗啊，点点啊嘛，咁当时你讲佢又老，即系可以时间慢啲嘅，咁佢跳舞嘅天分又冇四分咁好，佢唱歌嘅天，其实佢天分冇四分咁好，四分就 系 因为有天分， 系，但系佢又靠后天， 佢又靠后天，你唔好以为佢话真系搞呢个。冇啊！但系佢系咧，系啦，佢系咧，养生啦，做运动啦，有 discipline 生活啦，好有规律啦，系咁样嚟到自己立不倒啊！到而家呢个年纪啊， 喂，佢 keep 得好好，唔系越嚟越顺眼啦，睇落去越嚟越靓仔。 立不倒，我记得我咧，佢啱啱出道嗰阵时咧，我同佢一齐做 facial。咁啊，你知我一好嘢就帶曬啲 artist 去噶啦，我真係好錫佢哋嘅。咁我做 facial， 跟住咧個做 facial 嗰女嗰個美容師就話：，喂，佢係中醫師嚟嘅都係。跟住就話：，喂，你咧你想唔想唱歌把聲好啲啊？對喉嚨好啲，同埋咧唔好有黑眼圈啦，你唔好飲凍嘢啊。你知唔知佢戒咗十幾年凍嘢？ 哇！真係好聽話， 為咗健康， 為咗健康，好好，我覺得呢啲係。 係。如果咁講，聽 Kitty 媽講咧，係咪即係話？做 artist 都要具备某一啲嘅嘢噶，即系例如要识得 keep 啦，要乖啦，要听话啦，又或者系一定要靓仔，因为其实 Kitty 妈旗下嘅全部都好多都靓仔靓女，又要识唱歌，又识跳舞，系咪一定要呢啲咧？ 唔系啊， 哦，而家唔系噶啦， 唔使一定系噶，其实即系，但我觉得最紧要就自己，最紧要第一样有目标，第二样咧，其实呢个世界冇丑冇唔靓噶， 點都可以靚嘅，點都可以，你 keep 啫嘛，你都暗瘡啊，護膚啦，啊冇嘢瞓啦，你唔好亂咁食嘢啦，係咪先？因為呢個世界上係唔會有醜樣嘅人嘅，你只不過係點樣將自己裝扮啫嘛，你眼唔靚戴眼鏡咯，皮膚唔好啊注重下咯，身形唔好啊粗咯，肥啊減咯，瘦啊即係增肌做運動咯嚇。我话最好就系咁噶啦，咪矮咪要攞衫着，即系着好啲咯。 系， 一定可以靓噶。呢、這个即系呢、這个，我觉得我自己做咗咁耐做呢行，系唔会有丑噶。 系、嗯、不过即系唔系咁简单咯。嗱，头先你有即系大染缸，头先你有解释过啦。其实都系即系有啲助长系咪啊？佢哋可以快啲成长啫。喂，但系佢做嘅工作唔单止净系佢幕前嘅工作，佢都要应付，有时候要应酬，有呢样嗰样嗰啲。咁你话唔复杂系咪啊？ 唔复杂，唔复杂。彭程，你使唔使应酬啊？ 我好少噶，系、不过都可以有嘅， 都有噶嘛，系咪先？咁觉得如果佢嘅应酬仲更加比你安全啊，起码你都冇个老板带你出嚟，咁、多人看住、但系佢哋应酬只系成公司陪你去，即Kitty 妈都喺度，同你负责帮你叫叫嘢食啊，饮下嚟噶。 即系你都要陪住佢哋噶啦。 系啊，咁所以佢嗰个应酬系。我唔可以講都要應酬咯，公司有 party 嘅，或者有時公司係哦大有又可能有啲客人嚟啊，大班啊，咁、我哋成公司落去啊，即係都要喂老闆咁大間公司都 show off 佢自己有啲咩資產㗎，係咪先？係咪先 ？artist 你嘅資產嚟㗎嘛？咁我覺得好好啊，咁同埋我哋做經理嘅又要落去啊，咁做同事嘅都成班落去，咁啊都俾啲客人睇到哇，我哋公司幾大規模啊！咁如果嗰啲 artist 覺得呢啲係應酬嘅話，好辛苦嘅話，咁你唔好做啦。啱啱先啦。喂，你買保險都要應酬啦。 呢個工作嘅一部分。 呢個工作一部分嚟噶嘛？你買保險都要應酬啦，除非你打一份工就朝9万，然之後就拍咯有走咯，啱啱先啊？冇辦法。即係你做會計，如果你個高層啊，你做會計做到個高層，你都要叫 氹佢哋啦，氹佢哋 係咪先？除非你話我一世都係淨係做個會計部小職員嘅，咁咪算咯。咁唔係咁噶嘛，啱啱先啊。所以我覺得即係話其他有啲咩 係咧複雜嘅男女關係啊， 即係複雜嗰啲就我哋管唔到啦。講真，因為呢啲真係個人問題啦。咁但係如果啲人話啊，娛樂圈有大染缸係真嘅，令你拔苗助長，要應酬係真嘅都要。咁但係每個應酬裏面睇下你好個人嘅啫。 一線之差係咪有陣時真係 一線之差嘅咋？咁但係呢一啲係好個人，呢個咧就係去到你自己嗰、那個個人問題啦。即係咪先？我哋都。即系管教唔到，尽量教俾你，即系尽量话俾你听教你，但系去到干涉你就唔会咯。 系有冇啲好激气嘅嘢？其实即系去到而家都真系觉得，唉，如果翻翻转头我可以咁样嘅话，或者会好啲啊咁样。有冇呢啲咁样遇到啲咁嘅人或者呢啲事咧？即系喺过去日子当中， 过去日子当中啊，即系如果你话人咧，我就都唔 call 噶啦，因为其实都。即係費事講啦，但係如果我自己嘅話咧，我自己就會覺得係如果你俾我翻翻轉頭咧，我會真係唔會用嗰陣時咁嚴厲嘅方法教對佢哋咯。 即係用翻一啲温柔啲。 冇錯，因為呢、這、一個，因為佢哋唔明。佢哋唔明白，所以我同埋我人好衰嘅，我又好少揾，即係譬如脱離咗咧，我好少揾翻啲。 哦，你冇再 好少揾佢哋嘅，我有揾嘅，不過好少咯，真係好少。咁但係咧，譬如話我自己咧，即係都有聯絡嘅，但我就好少去揾佢哋咯。即係好少去 keep 住咧，話我永遠都要你記得我對你好嗰啲，我唔中意呢啲嘢。咁但係其實我永遠記得佢哋對你好，係我自己覺得我對你好啫嘛，啱啱先啊？我鬧到你趴喺度，你唔會覺得我對你好噶？ 係雙向嘅呢個， 係咪先雙向噶嘛？咁所以我覺得有陣時係，如果你俾我行翻轉頭嘅話，我寧願用一個好和平，表面啲嘅個態度去教你。咁就雖然我而家咧，譬如話，即係我而家自己開公司啦。 點解會自己開到開公司咧？即 係啦， 做緊都其實都上曬軌道嘅， 係要退休噶啦， 好舒服啊，或者感覺好舒服啦，已經即係做。 我又唔係好舒服，但係諗住都去，即係喺間公司都會終老噶啦嘛，你明唔明啊？我都 係咯。 你知唔知我離開公司嗰時幾多歲啊？50岁。阿 Manny 同我講話，你都50岁，你走咩啊？咁咯。 係咯，點解你走咯？ 係咯。咁 Manny 話我就話新咩？咁我成日話我俾你放3个月假，停薪留職。咁你翻到嚟做翻总经理咁咯，即系做翻你而家嘅职位。我咧谂一阵间，其实我点解要走咧？我系因为我有信仰。我突然间咧，唔知点解听到把声，喂， 你唔好咁安逸喺度啦，咁咯。哇，咩事啊，大佬？跟住咧，我以為咧喺英皇出咗五隻飛圖，即係五隻嘅福音碟就已經喺度傳福音嘅啦，你明唔明啊？因為大家都覺得哇，飛圖出唔係英皇出出福音碟好早，真係好震撼噶嘛，喺福音界係嘛？咁我原本做曬嘢，唔係啊，交功課啦，仲有咩要做啊？咁咯。咁但係你又聽到又聽唔到。咁既然 Mandy 咁樣講嗰陣時，覺得哎呀，真係可能真係要走，因為咧。你知噶啦，信仰嘅嘢咧，你如果你為咗嗰個現在好處，你留喺度咧，咁就唔係嗰樣事啦嘛。咁、我就毅然離開呢間公司。咁其實咧，我冇嗰時冇嘢做嘅，只因為咩？阿楊 未有方向添嘅， 未有方向嘅。阿楊生就問我啦，你做咩唔做啊？咁咯，咁啊，即係阿楊生會覺得哇，點解我對你 Kitty 媽唔好咩？點解突然間唔做啊？咁咯，跟住我就話，我咧想去做想去休息一下嚇。楊生唔講雞話啦，我話我。想做一下啲福音歌手咁咯，佢 Hallelujah 咁咯，跟住啊楊生你講 Hallelujah 咁咯，咁其實我都係冇乜概念嘅，嗰刻都，即係人就係咁咯。當你行出嗰步之後，你就自己有嗰個方向。咁就而家我個 partner 咧就係、是、都係大家都係同一個信仰嘅。咁、就我希望咧，真係想做一啲，即係想都想做 artist 嘅。咁咧就嘗試咁，然後咧就話，我哋又唔係叫做用福音，我哋係用不如我哋用即係用聖經嘅教導，我哋去經營一間經營公司，咁睇下點樣我哋唔好即係用啲即係啲人覺得啦，大染缸啦，當然我頭先解釋咗啦，啲人好覺得，都我哋唔好俾人覺得間公司係咁樣嘅方法去做。去做 artist 好唔好啦？咁咯，咁我冇所謂嘅試下啦。咁簽上個，我覺得你上次訪問咗 artist 啊， 係啦 ，Lily 啦，係啦 ，Lily 咧就好笑就係因為啊，佢驚啊嘛，咁突然間聽到話呢間公司全部都基督徒，跟住佢好放心，雖然佢自己未，佢雖然未係基督徒，但係覺得係基督徒啊，咁好啊，咁佢就簽咗俾我哋。咁我覺得好特別咯。咁我哋就開始去慢慢做咯。咁而家簽咗7個 artist， 係 啊，都好得意嘅啲背景都嚇，好多都係依啲運動員 有運動細胞嘅人， 運動細胞係啊，嗱依人啊陳卓賢啦，香港排球代表隊嚟噶嘛， 係啊， 跟住 Lily 係跑步噶嘛，跟住有兩個健身教練嚟噶嘛，咁咯， 你點樣發掘 佢或者係 佢發掘佢自己嚟，唔係人哋介紹嘅啫，即係好似完全都係，即係我都話上帝俾我咁嘅啫，我冇發掘噶。是他的人介紹给我跟住我好簽咯咁咯。陳卓賢同埋 Kenny 呢有一個叫 Kenny 嘅容永賢嘅表弟啦。佢就係歌唱老師介紹嘅。咁我原底諗住佢哋做組合嘅。咁而家係兩個世界啦。跟住 Lily 呢就係一個佢嘅學生就係、是、我哋公司一個 sales director 嚟嘅。介紹嘅。咁入嚟啦。跟住 Adam 就係一間Carol 公司就覺得呢個男仔幾得意，因為佢係由柏林接順風車接翻香港嘅，用咗204人。咁我覺得佢個外形都幾好啊，即係好都好好特別啊，外形好電影感。咁啊，就咪簽咗佢咯，就係咁啫咋。 咁即係而家大部分都係朋友介紹或者係身邊嘅人介紹，即係唔再好似以前咁，因為以前我哋成個聽到就係話，喂地鐵站度有啲星探挖發掘我哋啊咁樣噶嘛，而家冇咗呢支歌仔噶啦。 冇啊，我自己就冇啦。係啊，咁譬如話我另外簽咗譚偉權啦，好奇妙啊！譚偉權咧就係、是、我識咗好多年噶啦，咁、但系咧就一直都冇聯絡嘅。咁有一次佢就 WhatsApp 我，跟住就問我啲嘢咧，咁我就俾咗意見佢嘅。俾完嘢之後咧，咁佢就第日就問我，我可唔可以簽俾你啊？咁，咁我覺得我咧嗰一刻咧就諗咗陣，唔敢諗，因為咧神同我講話，即系我自己佢話，喂，我俾嘢你做乜唔要啊？咁咯。我冇话唔要啊，我要啊咁咯，即系你明白讲咩？我去谂下，咁我觉得如果我亦都我同即系我自己嘅信仰，我同天父祈咗个祷啦。我呢间公司咧都系交费，都系你掌管。我啲 artist 咧，我唔再自己去谂啦，不如你俾我啦。咁我觉得。既然即係，我覺得啲組合擺埋嚟嘅，咁都係上帝嘅意思，咁我咪簽咯。咁就一齊咯。冇諗過原來咧，佢哋而家咧係好好啊。咁啊，成日喺埋一齊咧，傾下點樣拍嘢啦，點樣去做。即係佢哋係幾個咁樣識嘅啫。你呢間就，但係就好合拍去，大家去傾下。你知而家 而家你知好多自媒體㗎啦，係咪先？咁佢哋好識佢諗法嗰啲嘢，我覺得好好。 哇！真係同之前嗰個做法係 兩回事， 好唔同， 好唔同。我都適應緊。 你適應因為太舒服啦，係咪啊？ 唔係，講太舒服係我，因為佢哋個都大個，用唔到近視個方式。 係啦，就係用到第鬧嗰啲方式，你一定唔會㗎啦。係 啦，用唔到。咁但係咧。最但系咧用唔到以前嘅方式咧，我要更加多啲爱去关心佢哋、我好忙噶，成日都要问下佢哋做紧啲乜嘢，又帮佢度下啲嘢。咁你知咧，佢哋我因为我啲 artist 全部都系新啊，唔系有好红的。 所以咧就系、是、以前咧就啲、是、客嚟咁，好容易就咁嚟揾你。 而家就我去调翻转。 对你嚟讲系咪一个好都大嘅挑战？同埋加上而家嗰个环境，其实都唔系容易揾到一个 job。 系啊，真噶，所以都大挑戰，所以就好感恩嘅。好咪而家呢啲 artist 好明白个环境。 嗯， 如果以前嗰啲就可能唔系好知啦。 系咁，所以你系咯，点样揾到呢啲机会？其实真系唔容易。而家成个大环境又有 KOL 同你一齐竞争，你又签咗，即系有呢啲好正规咁样签经理人公司去做 artist。其实点可以发挥得到呢一条嘅银色嘅旅途咧？喺条银色嘅旅途。 而家其实咧就佢哋自己都好明白系自媒体，都系自媒体嘅。我所以我哋调翻转咧，我哋成公司去 support 佢系个自媒体啦。咁啊，喂，连我啊都要做 K， 即系行山系女神啦。我成日都话我唯一一个咧唔识拍戏、唔识拍嘢嘅山系女神。咁啊，但系因为点解我咧就啊点解中意行山咧？其实我都想俾佢哋睇。即係其實佢哋都唔係好明白自媒體點樣去運嘅。其實我行山咧行得咁密咧，我 Instagram 咁樣擺咧，我都想俾佢哋睇。喂，連我係經理人啊，我都要做呢啲嘢。你係做呢一行，目前你更加要去俾心機去做。即係其實我都係一個叫做即係唔想再講啦。不如話你唔好俾我揾到個 job 喺呢度，你。 因为借镜 但其实我找到，因为我后我完咗之后我都要拍戏啊，我拍完电影啊，做女主角添， 你自己都要， 我自己都要 登场， 咁啊登场，咁所以我都俾佢哋知道，你一定有一个位企喺度啊，所以佢哋要明白咯。 系，哇！即系莫莉听落去都真系好大嘅 challenge， 好大嘅挑战。 系啊，完全转变晒。 系啊， 咁啊，信仰亦都系改变咗 Kitty 妈好大嘅嘢啦。 系， 咁不如转 头翻嚟我哋倾啊， 系啊。 知不知道爱就是出路，知不知道天色多美好，专心一意地倾诉倾慕，打着暗号，可不可以你来让我抱，可不可以在半空风扫，借给你住我的爱土，甜蜜最好开始，开始有心跳，开始世间烦扰忘了，好风景不少，开始飘飘然地飘，恋爱正笑，才相识头一秒，知道自己找到了。就是等待，相不相信日子很精彩，天天等你想跟我进爱，飘入爱海，打不打算早食平时菜，厨艺为你铺满台，让你在我世界之内随地喝彩，开始开始有心跳，开始世间烦扰忘了，好风景不少，开始飘飘然地飘，恋爱正笑，在相识后一秒，知道自己找到了，避过世俗的街条，培养爱情的幽妙，幸福 Kitty 媽其實在娛樂圈裏面咧，即係都做呢個經理人，

每个上嚟嘅嘉宾都同我哋无所不谈。敏感时刻，敏感人物。 怎样由一个即系啦好恶嘅狮子般嘅经理人系咧，变成而家即系温柔柔顺咗好多嘅 Kitty 妈咧， 暖妈妈 系啦， 系啊，而家暖妈妈，我都觉得自己都几温柔啊，而家系，即系都几 proud of 自己一个咁大的改变， 系 即系嗰个信仰真系令到我咧系所以喺唔開心嘅低谷裏面咧，我有好似有一半，好似一個人挨住咁咯。咁我覺得呢個咧唔係呢個係一係自己裏面嘅平安嚟嘅。 嗯。 咁我譬如話我即係出去開公司啦，咁都有即係其實可能都會同啲 artist 有啲唔開心嘅之前。 嗯嗯嗯。 其实我呢间公司之前咧系签咗一个女仔嘅，咁咧咁但系咧就真因为真系而家其实个官司仲晾住喺度嘅。 哦，仲未搞掂 嘅。系啊，仲晾住喺度噶，所以但系嗰一刻咧，你问我好系咪好伤心？我真系好伤心，即系为咗钱咧，你明唔明啊？即系佢为咗钱咧，系佢觉得你帮佢唔到，佢觉得我 Kitty 妈冇料到，佢觉得咧佢覺得佢自咩都係自己出嚟嘅咁啊！我唔係喺度揾，即系我唔敢話乜嘢，但系我都係覺得啊，因為大家識咗咁耐，我覺得同埋我睇，我覺得我唔應該睇錯嚟，我覺得你點都有一位好，咁我覺得都係合作，我即係不停會介紹啲人俾你識噶嘛。 工作嘅機會啊， 工作機會噶嘛，即係我覺得如果你一識咗啲人，人哋好多出面好多壞人噶嘛，喂你聽壞人講嘢喎，咁你然後覺得我冇料到啊，哇咁我覺得哇，然後都唔緊要，你 betray 我哋公司喎，哇你真係大膽啊嗰一刻，咁我好傷心。你問我今日會唔會嬲佢？ 係咯， 我係冇嬲佢，但係你問我如果係今日仲大家笑騎騎嘅話，我處理唔到，我處理唔到，我都同啲牧師講啦，我處理唔到啊，仲要大家主內姊妹添，咁我處理唔到呢個情緒，我話但係你問我嬲佢，我冇嬲噶啦，因為如果唔係佢咁樣，我都冇一個咁大嘅，即係我自己都講真，我都未必啱曬，我啱曬，可能我嘅態度都好，有陣時都可能 keep 翻近時嗰個感覺，即係我都好 惡啊。 我唔係惡，好啊！你喂呢、這個眼一毛唔係咁黐喎，你頭髮唔可以咁啊！即係我都有呢啲咁嘅控，即 係 自己睇法， 係我有自己睇法嘅。咁有陣時話你可唔可以乜乜乜？咁我可能我都有自己啲位置，咁我自己都去好有檢討，但係我覺得係你唔同我一齊行嘅話，咁我覺得我失望啊！嗰一刻咧，覺得你點解會係唔係一齊去行呢件事咧？你諗住簽咗一間。好大嘅超級公司唔係一樣嘢咯。我同埋我唔中意佢，即係我覺得係你睇少咗我哋，睇少咗我哋。咁我覺得好唔開心。咁但係你問我如果你今日會唔會見到，我會打下招呼，會傾偈。但係friend 唔到，暫時，因為我唔係小氣啊，我係處理唔到啊，我係處理唔到嗰個情緒。咁我都要呢、這個都要要俾啲時間咯。 喂，咁啊呢個經理同藝人之間，大家關係好唇齒相依，好嘅時候，即係大家即係有如同親人， 係 家人。但係一反面即係反轉豬肚啦，係咪？大家都明白啦。其實即係好脆弱嘅關係，尤其是講錢添。 係啊，即係咁，所以我就覺得但係我自己咧就覺得係我完全係冇嬲啊！我都明白佢個處境嘅，你明唔明講咩？咁但係我覺得你 betray 咗我哋，我呢個情緒我擺唔即係我處理唔到啊！咁所以我咪就大家咪就係主內即係見到就主內家人咁。 類似嘅情況其實唔 多唔多 多唔多嘅咧，其實即係 唔多嘅，係啊。不過都另外有一個人咧，就係又係嘅，又係即係佢利用咗你嘅關係。利用呢个关系之后咧，咁咧你唔系同你站在一方，咁我觉得，但我冇嘢嘅呢一个就即系，我觉得大家都系，大家都比较成熟啲，咁但系就但系如果你话咧就再合作，我就唔会再合作同合作咯。 系咪细个僆仔僆妹啊嗰啲咁样？ 即系好好 好蠢啊！諗呢個世界圓噶嘛，啱唔啱先啊？即係佢個我個我諗我另外呢個 artist 都會覺得好奇怪嚇，點解之前同你哋嗌交啲人好翻曬嘅？ 係咯，都唔知點算。 係咯，都唔知點算，咁唔知點算係嘛？都好翻曬嘅。 咁之後 Kitty 媽嘅工作會唔會都有多咗戒心？又或者你會接觸嘅人，你會希望佢哋係會睇清楚啲佢哋嘅性格先同佢合作咧？ 都唔會， 都照係直覺。 都直覺係啊，因為其實我覺得我做呢行直覺好緊要嘅，直覺好緊要嘅。我覺得如果你話如果我再係發生過，你再係有呢啲兩三，再有呢啲情嘅話，我真係好檢討，可能係我自己問題，啱唔啱先？即係我唔可以賴曬人嘅。咁但係到今日，我哋公司有7個 artist 到而家都幾好咯，嗰個乜嘢？咁當然我都明白有啲係一定係睇錢看㗎啦，有啲係咩嘅咁唔緊要㗎。我哋咪作調分配。调整啫嘛，咁你即系你咪调整，即系调整。喂，我讲真，个个 artist 我都希望你搵钱，但系个 artist 个 stage 都唔一样， 系 讲真嘅。咁我咪要调教咯。你呢个 stage 未到嘅，我哋搵一啲尽量帮你安排，俾你发挥。你 stage 到咗嘅，咪就同你倾讲钱咯。啱唔啱先啊？就好简单咯，我觉得系。咁我觉得重要就系，但系嗰个关心同埋嗰个爱咧，系一定唔可以少咯。 系 嗰个关心好紧要。 Kitty 媽由一個辣媽啦，去到轉變到而家變温暖媽媽啦，你會覺得以前啲人真係會聽話啲，定係你變咗温暖媽媽之後，佢哋旗下嘅 artist 係會聽你話啲咧？即係你覺得邊樣嘅方法係容易啲教佢哋？ 温暖媽媽方法容易啲嘅，係真嘅，係真嘅。温暖媽媽容易啲，以前嗰套唔 work 噶啦， 係鬧又唔得噶啦。咁但係就以前嗰套發明星夢同而家發明星夢。 以前發明星夢啲人咧就好要靠啊，要揾一間好嘅公司啊，或者要靠人。而家發明星夢咧，其實自己都搞掂噶啦。只要你而家自媒體咁開放，係咪先？你自己喂，總之你夠姜夠薄就搞掂噶啦。我覺得呢一個咧，所以我成日好鼓勵人話繼續做明星啦。如果你想發明星夢，唔好諗啊！我咧成日同我好笑，我成日同我个亲生仔咧细嗰个咧，我觉得佢好啱做明星嘅。 即系咧， 我好想去做，佢唔肯啊。跟住咧，唔系佢唔系靓仔啊，唔使靓仔噶，呢个世界上唔使一定做女主，唔使做男主角女主角噶，好多 side cast 好需要噶嘛。我觉得我仔直情系嗰只添啊。跟住咧，我就话你咧，你唔好因为妈咪做呢行，你觉得睇小妈咪啦。做呢行的人唔好，其实你系冇想做，你个心底又怕丑又惊输咁样，唔系咧，如果你真系，我就劝佢，你真系你，如果你真系好想做，你真系唔好似妈咪咁样，咁几廿岁而家先至想做明星啊，咁系咩？你好想做明星咩？ 系咯， 系啦，跟住话唔系咧，你系咪真系冇理由你冇呢个 genes 嘅？你唔好收埋自己，你尽量放出嚟。真系冇我媽咪。 佢幾多歲啊？ 25歲。 我25歲咯，細仔都25歲。 係啊，細仔25歲。但其實嗰時係10幾歲同佢講。 咁佢真係唔中意咁 話。佢真係唔中意唔睬你。我已經等得送去台灣讀演藝嘅啦，佢都唔睬。 我哋而家收音機旁邊都好多唔同年紀嗰啲聽眾嘅，可能佢哋自己個內心裏邊都有一股係啦。一個憧憬，一個夢想，係啦， 冇錯啦，我真係要鼓勵一下呢啲咧唔同年紀嘅人咧，即係譬如我今日咧，其實我今年好老噶啦嘛，我幾廿歲噶啦嘛，真係 你好犀利啦，太選舉你都贏咗啦，是是是贏咗你個選美夢， 我就因為我調氣唔順，選香港選都選唔到，我2014年咧用48歲高齡咧走去選香港，唔係選亞洲國際體壇，跟住選咗個冠軍翻嚟。 你是特登去参加，真是为一条戏。 不是咁巧参加，跟住我又咁巧，我争两个月就到嗰个48岁嘛，嗰阵时。 哦。 跟经典组，我就话，咁我不如报经典组啦，即系经典最后生一个。即系老人组最后生。 嗰个仲有啲。 有啲后生噶，28岁就开始可以。 咁你都真係贏在，真係唔係因為個年紀關係啦，肯定係。 咁我都贏在，我講真，我真係 keep 嘅。大家如果 follow 佢 Instagram 咧，你就知道咧，我真係 keep 係唔你唔嗰個年紀我都算係咁噶啦，仲著短裙嚟行山嘅咁咯，係短裙啊咁啊。咁咧我即係我覺得係人咧係一定要保持翻你嗰個新鮮感。咁如果你今日60歲70歲，好想我都好想試下做 model 啊，做咯。 冇所謂啊！即係你話，譬如話我十幾歲已經想做明星嘅，做咯，係咪先？呢、這個人生冇所謂㗎，係咪先啊？我覺得係你試過咪得咯。最緊要嗱，我即係我自己經驗，我有遺憾嘅。如果我早啲想做明星，可能唔緊要㗎，我做 Kelly Fair 都得咁咧。我唔使一定做女主角㗎嘛，我真係俾人哋誤導咗啊！啱啱先啊？ 但係做女主角唔係每一個係啦，即 係女主角唔係個個都要靚女㗎嘛。有性格，我可能係一個好勁嘅性格演員咧，點知啫？但係唔明咯，唉，真係蠢咗。所以大家唔好放棄自己嘅夢想。 即係，但係就亦都好似頭先我呢之前問過你，就唔使話一定要唱歌跳舞呢啲， 唔使啊。係，最緊但係最緊要健康啊。所以咧就 keep 到緊要啊，即係嗰個即係 keep 住個起居飲食同埋個生活嗰個規律最好，即系唔可能冇運動。 系咁咧，其實咧成日都睇到而家坊間網上面有好多嘅 KOL 噶啦嘛。咁其實佢哋已經同 artist 咧已經好似都有陣時有啲 event 都會一齊請，係 啊，冇分別噶啦。 係咯，咁其實係真冇分別噶啦， 冇分別噶啦。 哦，所以其實即係人人都可以做 artist 噶咯。 係啊，真噶，唔係講少噶。只要你夠努力就得噶啦。 係自己儲翻自己嘅 channel 就已經可以。 冇錯啊，我都諗住開 channel 啦。 係啦， 其實行山嘛， 係啊，係啊，呢個。行山嘅嗜好，你都好勇猛噶，你成日走去行山。 系咯 ，Kitty 妈， 我唔知啊。其实系一年啫嘛，一年前开始第一我行，同埋我开头其实两年前到咧就跟啲太太啦行咧，我好渣噶嘛，咁啊行下行，点知有一次咧就系跟咗一个人咁我行佢行咩咧？行蓝蛇尖。 哇！哇！呢个听闻好多危险喎。 2019年嘅10月25日，我記得。 哇！聖誕節 係啦，今日就行藍蛇尖，跟住咧我就跟住咧佢我個朋友咧知我好渣啊，佢講咗好多次，佢暗地同我啲 friend 講咧，叫我唔好去啊。跟住咧我就話，咁我連我老公嘅話咁危險，你小心啲喎。咁啊，有幾危險之後我去咯，估唔到我應付到。我應付到之後咧，我開始中意啦。咁咧，然後咧再去咗一次嘅環湖，即係喺船灣行咗25公里。好难，好闷啊！个山行完又落完又上啦。咁但系我竟然中意咗，跟住我就开始好中意做呢件事。咁加上我嘅，其实我有一个 artist 咪好靓仔，好电影感嘅，佢健身教练嚟噶嘛。咁佢就捉鬼咗我training。 哇！ 跟住佢就帮我减咗少少，跟住咧我就 keep 住咁咯。 系， 当你瘦咗咪就觉得健康咗。 系，私底下咧有次倾偈嘅时候咧，听彭晴同 Kitty 妈讲就话跑步咧系自己同自己一个嘅沟通啦。行山对于你嚟讲又系啲乜嘢咧？ 行山对我嚟讲就系咪就系打卡王嗰种。 就唔需要话静心啊，即系欣赏风景，唔系呢啲噶啦。 我净系行山咧，系欣赏风景系梗噶啦。即系行得好辛苦噶嘛，你行到上去望，拧翻转头望一片美景嗰时候，觉得值得嘅。 嗯，好啦，再辛苦都值得， 再辛苦值得。跟住你再打卡，然后再出啲靓相，再铺下啲人中意嘅话，你就已经好满足啦。 嗯， 咁你就要 keep 住啦，系咯。跑步系好好噶，我同阿彭晴都一致认为咧，跑步咧系真系 keep 住健康，同埋咧 系啊 keep 住你自己去认识自己。 嗯，而家你觉得系啊？我觉得认识自己同自己相处 系啊，同自己相处 非常非常。 我以前唔得噶，我以前靠打麻雀噶，而家唔使。 你而家冇打麻雀啦，因为神叫你。唔好打麻雀。 唔系喎，神冇叫我唔打麻雀，系因为我冇时间打。 而家未来嗰个走向，你觉得都系点样啊？即系 而家未来走向，譬如话我真系因为我自己有自己公司啦，签咗咁多 artist， 我唔可以唔理佢哋啦。咁我觉得系我会同佢哋一齐行咯。即系呢个系一齐行嘅，一齐去做一件事咯。咁系譬如话我即系会。我会系继续翻做翻以前传统嘅嘢，谂佢哋点样发展，点去宣传。但系我今次就会多咗，要佢哋去自己都要去做翻参与自己嘅嘢。 系 啊，即系佢无论系台前幕后，佢哋都要去参与，佢哋都要去识做呢件事。 系娱乐圈系咪都系仲系为名为利啊咁样嘅？喺你而家你又有信仰啦。经历咗咁多唔同个阶段，工作嘅阶段啦，做过唔同嘅公司，见过咁多唔同嘅 artist 啦，签过咁多唔同嘅 artist 啦，到你而家呢一刻 ，Kitty 妈站喺个经理人嘅岗位，即系要做一个成功嘅艺人，系咪都系？唉，揾到錢啊，好出名啊，點噶啦？係呢一隻嘅方法咧。 唔係，我咧自己咧就因為我咁巧係做經，即係做娛樂啫。我覺得喺我自己譬如話做娛樂圈咧，已經係。调翻转，系完成每个人嘅目标梦想， 即係講真，紅唔紅咧，唔係即係其實都幾靠你自己同埋運氣係真嘅。咁但係你喺呢個過程裏邊，你完成到你嘅夢想，即係我覺得有一個 artist Lily 咧，好好咧就佢從來冇諗過自己可以做呢啲嘢。 嗯。 咁你諗下人生裏面有啲嘢從來都冇諗過去做，就可以試到，咁咪咁你呢個其實咪你個人生嚟嘅咯，你係豐富咗你人生啊嘛，咁、即係咪為有咩工種可以咁樣可以幫到你呢，就係、是、做娛樂圈啫嘛，即係呢個工種容易啲，我話即係我唔係話第二啲唔得，即係做娛樂圈嘅工種係容易啲，等於而家做 KOL 啫嘛，係咪先？有啲人我覺得哇好中意賣嘢嘅。咁咪賣嘢咯，係咪先？我中意哇！我淨即係其實我好啱去賣嘢同埋分享，我真係好中意。我用咗好嘢就話俾你聽，周街人嚟講，即係我自己好中意分享。咁咪話啊，原來從來都冇諗過你可以唔識唱歌都可以試下唱歌，然後揾咗個樂趣。咁呢個咪娛樂圈裏邊就可以做到嘢咯。咁、所以你問我嚟緊個方向，我自己已經唔係做娛樂圈，唔係因為名利咯，係、因為真係。我都希望我啲 artist 即係名利當然佢哋、即係當然好名利雙收啦。但我希望佢哋喺個過程裏面佢哋係滿足到佢自己，嗰個發掘，好似寶藏咁啊！你明我講咩？ 我聽 Kitty 媽咧，即係咁多嘅經歷咧，都聽到又遇到好多挫折啊，又或者遇到譬如有講過經理人其實同 artist 嗰個嘅關係可以好堅固，亦都可以好脆弱啦。種種唔同嘅挑戰入面，你有冇一下都覺得？我都系想放弃啦，我都想唔做。有冇曾经呢个阶段噶？ 冇啊，就系 完全冇。 系啊，因为我真系好，系啊，真系冇啊。我咧，我琴日先同我屋企嘅，同我大仔，即系同我细仔讲，可能我系中意嗰个过程啊。即系可能我自己就中意嗰个过程，所以我冇从来都冇谂过啊，唔做咯咁冇啊。冇谂过， 点都继续做， 因为系啊，其实讲真啦，双向嘅，你讲得好啱嘅。我好想人哋去发掘佢自己嘅嘢，咁我都喺好中意。 你都自己发掘紧自己啊？ 系啦，咁仲有就我好中意帮你一齐去掘嘢啊！大家一齐去掘下啊，有啲乜嘢大家系未试过咧，有试咁我咁咯。 系啦，我哋好期待系啦，嚟紧日子当中见到你多啲片啦，系啊。咁我谂今晚一个好重要嘅信息都话到俾大家听。只要你有呢一团火嘅话，你几多岁你都可以， 冇错， 站喺呢个舞台上面啦吓。多谢 ，thank you 晒 Kitty 妈， 多谢晒。 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沉着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灿烂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

呢只无名指里面大，因为第一佢可以加松。 哦，即原来左右都有分嘅。 有分嘅，有分，因为十只手指都唔同意思嘅。 系、嗯。 咁如果系无名指咧，就代表可以令你愿望成真，同佢之间嘅牵绊会变得更好啦。 哦，即一定要系左手嘅无名指。 冇错，因为左手咧，我哋会定为同心脏最近啊。 哦。 咁所以咧，其实我哋系适合戴喺呢度，去代表最。近生命嘅手指， 嗯， 如果系戴手指咧，我哋又冇分左右，系、哦、去乜嘢或者点样， 乜嘢就冇分嘅， 系啦。反而咧，如果你话真系右手嘅无名指咧，佢系代表提高你嘅集中力。嗱、嗯，如果单身人士，你希望提高你嘅爱情机会，令到激发你爱情嘅可能性啦，咁你系可以佩戴嘅。另外，嗯、如果你系做创造业嘅朋友。你想自己多啲靈感啊，都可以戴，因為點解呢？其實今次我教嘅呢、這個手指方法啦，就 你講緊都可以戴嘅意思係戴呢個嘅 右手嘅無名指。 OK， 右手無名指 係啦，因為咧其實我教呢個方法咧就冇吸同埋放能量嘅意思，佢、嗯、哋反而比較係乜嘢呢？佢係講緊因為咧每隻手指有啲手指紋嘅，咁唔同嘅手指紋係對於唔同嘅 function 噶嘛，咁、 嗯、 唔同手指我哋會睇唔同嘅能力或者。功能性，咁佢就用呢一个去判断啊，你边只手指好啲？ 嗯， 咁所以其实每一只手指咧都有唔同嘅意思嘅。 嗯，不如我哋讲咗呢个嘅左手嘅尾指先啦，因为头先讲无名指啦嘛。 好，咁其实咧左手嘅尾指咧就代表增加愿望或者系梦想实现嘅机会，或者如果你想啊，我觉得同呢个伴侣麻麻地，我想换新人咧。咁你可以嘗試戴左手嘅尾指嘅，因為咧佢代表會為你帶嚟意想不到嘅機會或者可能性。咁如果係右手咧就好得意嘅， 嗯， 譬如如果你覺得啊，我覺得我最近好多小人或者身邊啲人睇我好似唔係好順眼咧， 嗯， 咁你就可以戴右手喎，因為佢係提供好感度，嗯、令到身邊嘅人會中意你啦，展現你嘅個性啦，同樣地可以保持良好印象。咁無論係約會或者係翻工咧，你都會俾人一個好嘅感覺嘅。 哦，唔怪之啲人成日留啲風水指甲留喺手指尾啦。 係啊， 除咗撩鼻之外，原來可以 增加好感度。 好感，仲有可以另一隻手咧，就可以增加夢想嘅實現嘅程度。 冇錯， 唔怪之啦。 咁因為我成日都覺得，不過我唔會留咯。你會唔會留呢啲咁？ 唔會啊， 我都唔會。我覺得好唔衞生。 以前咧，我會全部都一齊留嘅，跟住之後咧，但我而家發現咧，全部都整到我好唔舒服。係、 哦。 跟住之後咧，又做嘢嘅時候又麻煩， 咁就索性唔留啦。 同埋好易反夾嘅，所以全部剪曬佢咯。 Okay. 去到好短嘅位置，我都覺得唔舒服，即刻要剪噶啦。 咁快啊？ 係啊！ 你知唔知原來呢樣嘢係揭示你嘅性格比較率直同埋硬朗嘅？ 係嘅咩？ 原來中意留指甲嘅人咧，就中意俾人照顧嘅。 哦，唔怪不知你咁中意俾人照顧咧。 馬叉 係啊！我其實我唔係好想俾人照顧，我唔想照顧人嘅，但係逼住啫。但係好啦，今日我哋講嘅咧就係講戴戒指，唔係講留指甲。好，我哋繼續講。嗱，咁啊，讲完呢个左右手嘅手指尾啦，咁啊，无名指我哋头先都讲咗啦，快速地都睇一睇啦，就系如果戴左手边嘅无名指嘅话，关爱情事啦，仲要系你有一个人嘅时候箍住嗰个人嘅话，就戴嗰只啦。 系啦， 咁如果系左手边个就系关创意事嘅， 冇错。 好，跟住到中指啦， 中指嘅左手咧就代表协调性，所以譬如你想要灵感啦，或者哎呀我已经闯咗，我想弥补我闯嘅。特別是跟人際關係有關呢，那你可以戴在左手。另外如果你覺得你的判斷力減弱了都可以戴 的。哦，我以為反而中指盡量就不要戴了。 你有些敏感啫， 沒理由舉出來的嘛，左右都是的。 但我自己覺得呢，如果戴銀呢是會比較適合的，如果戴這隻手、 哦、金反而就沒有的。 因為金呢其實是改善人際關係或者找貴人的，那銀呢、就真的幫你判斷東西或者會創造力好一點、 哦、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選呢，我就覺得這隻手指可以戴银，咁但系如果系隔篱呢只右手咧，咁你就可以戴金啦，因为可以改善你的直觉力啦，亦都可以加强你的意志力，亦都可以加强你的贵人，或者如果你系好中意打机啊，或者好希望自己自觉自信比较强咧，咁都可以戴右手嘅。 哦，即系右手嘅中指就可以戴金色嘅戒指。但系我想话，如果譬如而家坊间好多嘅胶戒指啊，跟住之后再加埋啲可能珍珠圈住啊。水晶戒指咁啊，得唔得咧？ 嗱，我就 玉石咧，啲阿叔好中意喎。 如果玉石 OK 嘅，我觉得如果是天然物料咧，咁就 work 嘅。 嗯， 但如果是胶呢啲唔属于天然物料咧，咁就麻麻地啦。 哦，咁但系有阵时贪靓嘅时候戴，我又会唔会都影响我运程咧？ 咁又未去到影响，只不过就冇头先嘅功能性咯。 明白。好啦，咁啊头先就讲埋中指啦，跟住到食指嘅左右两边啦。 左手咧就系精神啦。如果譬如可能你觉得我想积极啲，或者我最近咧有少少拖延症啊，咁你可以揀左手嘅，咁而且咧左手可以帮你改善懒惰啦，或者令到你嘅生活咧有啲转捩点，咁你可以揀呢只手指戴嘅，咁如果系你想改善集中力或者领导力咧，咁就右手啦，咁所以右手咧佢可以令到你讲嘅说话令人信服啦。而且可以給予你領導者的權利或者實現目標的能力的。 哦，原來有分的。但是我經常呢，即聽完你這樣說，食指又會有積即左手邊的食指有積極能力、右手邊有集中力、我經常覺得好像很類近、這兩個 function。 好，其實有什麼分別呢？就是譬如如果你希望我有一個目標，自己可以做得更好，譬如趕 deadline、甚至乎可能我交功課我不想自己遲到，那就應該戴左手、但如果你說我是希望上堂专心啲，或者我听人同人哋交流嘅时候，交流嘅时候咧，咁你就可以戴右手啦。 系，好啦，咁啊最后啦，左右手嘅拇指啊，手指公，咁啊点咧？ 好，如果你系想面对挑战，譬如可能我遇到一啲障碍，我唔知道点样做好啦。信念上，咁你可以拣左手嘅。咁如果系右手咧，咁就代表展现你嘅勇气，或者。令到可能古罗马的传统咧，就是戴呢只手指啦。如果你嗰只戒指咧，佢哋系揾草织嘅，即系一啲有见过古罗马咪有个头冠嗰种草编织嘅戒指。如果断咗咧，就代表愿望会成真。 哦， 咁所以其实咧， 断咗先至系成真的。 冇错，因为代表嗰件事你终于磨到磨现心智，然之后导致佢断。 咁我揾铰剪剪到差唔多烂先弹咪得咯？ 唔得嘅，因为要自然断。所以你见日本人咧好中意织手绳啊，其实都系其中一种坊间嘅愿望成真嘅功能。嗱、有啲人咧就会买。一个好似一串，可能喺你日本都见到啊、一串咧好多辣椒喺上面，其实咧都系甩晒，愿望先成真嘅。 哦， 千祈唔好乱嚟。 咁佢哋做乜嘢咁傻仔？成串都见好密密麻麻噶。 因为代表咧，只要你愿意好似食辣椒咁啦，你愿意刻苦耐劳啦，忍受呢啲味觉嘅刺激，咁你个愿望咪会更加快成真咯。 系呢啲真系千祈唔好叫小朋友穿，因为小朋友一定会觉得，等我穿实啲，唔会俾妈咪拉住绑死结落去全部。 系啦，所以如果嗰个我就通常会拣啲甩啲啊，或者甩咗几只嗰啲公仔，佢代表冇实。 或者咧，我就系发现咧，最近我唔知道你有冇发现 Rainbow、最近咧韩国啊或者日本咧好兴一啲嘅手绳咧，系劲幼，系得一条线咁幼嗰啲咧，佢。讲明话堪称幸运噶嘛，我就心谂咁贵又，我戴两日都断啦。原来就系可能某程度上都系咁啩，咁解喎。 咁同埋咧，有啲人咧就话唔同颜色可以帮到你佩戴嘅时候嘅好彩度嘅。咁有啲人咧就话，譬如可能你属水嘅就戴翻水啦嘅颜色啦，金就戴翻属金啦，即系可能白色啊或者金色咁样嘅。咁但我自己就觉得银系最好嘅，点解咧？比较百搭啲，佢好似。无论你用咩方法，你都容易遇到适合你嘅方针，因为佢比较光明啊，就好似啊咁多种颜色集合嘅白色咁样，所以我就觉得银系比较适合嘅。 系咁啊，今日咧阿 Rainbow 带俾我哋嘅咧就系啊唔同嘅戒指戴嘅方法，即系戴喺唔同嘅手指嗰度，原来都可以帮你增强唔同嘅好运噶，或者你嘅运程噶。除咗呢个啦，即系好似我咁样时，我都几难嘅，我唔中意戴戒指，一嚟我惊阵间可能跌咗或者烂咗花咗，我心痛啦。咁但系啦，如果我真系唔想戴任何。我知道 Rainbow 每一次咧，我哋嘅节目尾声嘅时候咧，你会咧去俾一啲幸运我哋噶噃。今日我哋嘅幸运系讲咩咧？ 今日咧就系讲下嚟紧三个月啦，目前嘅工作有冇升迁嘅机会啊？ 一颗眼在。另一海港，人如伴我遥望对岸，独在异国的严寒， 你那御用偏有寒，拼命过活太倦了，还是太忙？而我这里仍然像似处的梦，在旺角塞车遥望对岸，连梦也冷藏，早知该跟你成梦破浪，但最终没远飞的空航，如从前学你各本哈根，这刻已雪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何妨对我对那个大结局说对不起，不休息执美跟歌里对比，仍差十万里，说说你这眼前童话国度好吗？人如变公主，还是每日受着将粗茶，这真假穿插两生的花，在这边在那边相牵挂，如从前学你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何妨对我对那个大结局说对不起，当天不跟你，今天再说起，仍想做做你，落力活必有传奇，就更应该有万千个你，如何再对每个决定也自觉了不起，安心选好了，不必再对比，幸福没定理， 首歌时间翻到嚟啦 ，Tabo Rainbow 咧嘅四只牌，今日就系讲你有冇升职嘅机会，已经摆咗上去我哋啊敏感时刻嘅社交平台入面咯。哇、今日啲牌咁似漫画嗰啲牌嘅，即系好似漫画公仔咁， 好靓仔啊！ 系、你特登举起第一只牌俾我， 冇错，我话俾你听，你拣唔拣啲 A 啊？ 你指住逼我拣嘅。有四隻牌 A B C D 已經喺曬度啦，咁啊 Rainbow 咧不停喺度舉住隻 A 嘅牌，A 嗰個牌咧我就不停頭先一睇嘅時候就發現，哇佢好似一個漫畫嘅人啦，揸住有把劍啦，兩隻手插住個褲袋，好型咁嘅款嘅，跟住仲有一個嘅聖杯嚟噶係咪？ 係啊，聖杯、金幣同埋權杖。 哦，金幣嚟嗰、那個，哇咁佢有曬三樣嘢，咁我 四樣嘢都有齊啊！ 哇，正嘢嚟喎，咁我揀 A。 好，嗱揀 A 嘅朋友咧就代表今年嘅升遷機會的，而且確係比較好嘅，點解呢？你四大元素都喺你手啊，仲唔係發達你先有。不過記住，因為咧魔術師呢隻牌咧係好需要貴人幫助，所以要多啲揾長輩幫手啦，傾多啲偈啦，咁會更加幫到你升遷嘅機會嘅。 哦，咁我想問一下啦，如果佢係份工咧冇乜點樣話升唔升職嘅，咁代會唔會代表住佢都可能會係加少少人工啊，或者佢喺職場上面都可能會係 好彩啲，條路又順啲咁樣。 會有貴人幫咯，因為其實咧，魔術師就係今年你嘅諗法可以實行到，咁所以就會代表啊，今年我想做嘅計劃都可以實行。咁如果有貴人幫，會咪可以更助咗。更助長咗呢件事咯。 咁如果自雇人士咧，即係譬如可能佢係自己揾幾多就做幾多，即係完全唔關我上司事嘅，會唔會亦都代表住多 job 咧？ 咁我會建議佢揾新人合作，做一啲合作嘅計劃，佢加大自己嘅圈子，俾多啲人認識，都係一件好事。 咁如果佢係直情係我係鋪頭老闆咁咧？ 如果係鋪頭老闆咧，就係好講員工啦。因為譬如可能你係。探渣姐嗰啲都好讲探渣姐嘅态度噶嘛，咁所以其实咧，如果你去铺头啦，咁就好讲你嘅员工合唔合作。而今年你遇到魔术师，都会揾到啲啊帮到你手嘅人嘅。 哦，好啦，咁除咗呢个之后，到 B 嗰只牌啦。 系啦，嗱 B 嗰只牌咧就是、一个女仔嚟嘅，佢系揸住两个水兜啦，咁啲水咧就倒紧出嚟嘅。咁其实咧呢只牌咧就系讲紧，今年其实有新嘅希望、哦。咁但系你要。積極主動去爭取先得，因為咧今次呢隻牌佢唔係一個金錢運，佢代表啊你個運氣開始提升，有一啲新嘅希望，有啲新嘅開始，新嘅嘗試。所以如果譬如你係自雇人士，或者可能你份工已經冇乜太多分別嘅話，咁就代表啊你都會覺得今年開心嘅做得，起碼你唔會覺得壓力咁大，或者你會覺得開始大家明白我啦，睇到我的才华啦，俾人发掘啦咁样。咁如果你话啊，我其实都唔想升职嘅，最紧要人工加，有冇可能咧？咁对唔住呢只牌就冇乜机啦。只不过系个譬如同同事相处模式开心咗，咁亦都令到你成个人轻松咗。 咁我想问一下咧，如果呢只牌抽到呢只牌啦，你头先都话全部都新开始啦。 系啊， 如果佢正正就系真系想辞职啦，但系佢想搵嗰份工，可能系高一个职位嘅，咁样呢只牌又。O 唔 OK 咧？一个新开始、哦， 我会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嘅机会俾你去尝试，好睇你肯唔肯主动去争取。因为的而且确，如果你想转工，呢一只牌系讲紧，有呢个好嘅开始，或者你会揾到差唔多嘅地方，或者一啲新嘅机会、新嘅尝试。嗱，有啲人如果想问转行，呢只牌都系唔错嘅。 好啦，咁跟住之后啦，第三只牌啦，第三只牌个样咧就哇背脊系黑色嘅，应该系山羊女嚟嘅，因为咧嗰个嘅女士啦。就有兩隻羊角嘅物體，好長嘅，但係咧佢個身嗰度有一個類似木盒嘅物體吸住自己，再加上隻手咧，佢係揸住咗兩條鐵鏈去綁住咗一對應該係情侶，嗰對情侶仲要係拖住隻手，好似好恐怖嘅一個控制王嘅女王咁。 嗱，其實咧呢隻牌就叫惡魔，所以嗰兩隻角就係惡魔嘅角啦。咁其實咧呢隻牌就代表啊，真係唔好意思啦，嚟緊今年你都壓力非常大。无论你是各行各业啦，你都会觉得前路一片黑暗啦。 哇，好彩 Wingo 不停举住第一只牌叫我揀嗰只牌啫。 系啊， 好彩啫。 而且恶魔咧就代表有铁链绑住你，咁就即系话有一定嘅枷锁啦，或者公司嘅制度并唔适合你。如果你自雇人士咧，就会受到大环境嘅影响，而令到你嘅工作会觉得前路茫茫嘅。如果你系我系而家失业人士啦，咁抽到呢只牌咧，可能你真系要揾翻一啲降呢嘅工作啦，或者转行。因为如果你总做翻本身嘅嘢咧，就有啲困难嘅。 好啦，咁啊到第四只牌啦。 第四只牌咧就是、一个女仔嚟嘅，咁佢就翘埋手啦，咁个头咧就有三个金币跌出嚟，咁呢只牌咧就叫金币煞。原因咧就系、是、你话今年会唔会有升职嘅机会？未必有。咁钱咧就差唔多啦，所以好似。大家所有嘢都冇乜太大分別，但係冇分別就係好事啊，因為代表咩啊？代代平安啊嘛，咁所以今年咧好多嘢你都覺得穩穩陣陣啦，雖然冇乜新嘅機會或者新嘅開始，但係起碼我有份穩定嘅工，咁都唔煩啦。 咁今日咧就講咗嘅就係心理測驗，就係你有冇升職嘅機會。今日咧 ，thank you 曬塔羅 Wingo， 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本环节并不是导人迷信，纯粹嘉宾意见及分享。 他跟他都讲率性，要痛快透顶，活着为方任，落下自满的神情，不经思索的言辞，就像越独立越是神圣。谁共爱这个我？最爱我，天与界你哪里会听？ 只知一生要审判这个他。 主观，讲一句不需理据，把它错说夸张化，懒你每寸偏差，途人没笑着未论真假，无人曾为吻同情过他，只想劝话，欢呼劝话。Break down， 过了界再放大 ，Who's gonna break it down？ 句句恶咒要说到够，把他身体丢风忧。Don't call me savage, I must stay in my field. We know we gon' slay. Back up, oh no, can't relate. Now that's the life that you chose, don't you know Moro. Now you wanna kill my flow, such a big ego. 尖酸的留言偏偏不知，谁人亦有着难题或故事。Yeah， 多嘴放肆欠理智，说教养哪里有意思？只知一生要审判这个他，多主观，讲一句不需理据，把他错说夸张化，懒你每寸偏差。同人没笑着未论真假，无人曾为吻同情过他，只想劝话，欢呼劝话。Break down， 过了界再放大 ，Who's gonna break it down？ 句句恶咒要说到够，把他身体丢风忧，是个杀手。 有冇咧？其实 升职机会 系咯， 其实对我嚟讲有冇都冇用啦。 最紧要加人工， 我哋都升唔到职嘅， 有意有嘅。 不过亦都希望所有嘅朋友听到我哋敏感时刻嘅听众 系 有升职机会就真嘅。 而家有份工已经好幸福噶啦，真系都觉得嘅吓。不过希望系啦，喺困苦嘅日子当中都要继续为自己打气嘅，真系啊。 啱啱听过嘅咧就系同大家讲，继续就算几困苦都好，都要继续奋斗嘅。Eagle Anson Low 卢汉廷 系啦，咁我哋就迟啲见大家先至奋斗啦，咁因为要交俾下一首嘅主持吓， 拜拜啦，要同大家讲声 拜。